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06集。 高建宏拿着手机试玩游戏，默然道：“ 赵国维快60岁了， 所以呢？” 方志敬冷笑：“ 这么大岁数，不老老实实做学问，非往年轻人圈子里凑，惹一身腥，怪谁？”不过也真是出人意料啊，想不到文化人骨头这么软，随随便便就为钱折腰了。早知道我们也联系他做宣传了。 那破公司能拿出什么钱？应该是念及师徒情分了。赵果维的丈夫是我们学校的计算机教授。 有这层关系，你怎么不早用？ 高建宏不冷不热回他：“ 无敌武将出来前，你也没打算做战国游戏。” 方志敬冷哼一声，对王珂说：“ 哼，反正给我找人往死里骂，能骂死最好。这种老学究最注重名声，骂不死也脱他一层皮。” 他说完，看向高建宏，略带讽刺地问：“ 高总有意见没？” 高建宏放下手机：“ 随你。” 方志敬回头问王珂：“ 项目周期要多久？”“ 只换皮的话很快，把美术资源改一改就行。我们公司做过三国游戏，直接搬过来套上战国背景，两个月吧。”“ 给你一个半月，必须做出来。” 王珂心里这个苦啊。“ 这一个半月找营销那边提前铺垫好，把游戏炒热了。” 王珂领了新项目，赶快回去召集策划小组开会。方志敬倒在椅子里，神清气爽。吉利公司效率惊人，不到一周时间，已经将无敌武将在各大论坛的评分刷至极低。张放眼看分数往下掉，难得自愿加班，想把分再刷回来，可惜人单力薄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评分遭遇滑铁卢。张放气得上不来气：“ 谁？到底是谁？闲得没事非要来陷害我们？我们小公司招谁惹谁了？” 朱韵看着这明显的恶意刷分，心中了然是谁的杰作。他为了防止扰乱军心，没有跟张放他们提及吉利公司的事。他安抚狂躁的张放：“ 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，这种事不要管。” 张放捶胸顿足：“ 他会是忍不了啊。” 朱韵看向李寻，他这次没有看书，而是在纸上写着什么，聚精会神，根本没有管无敌武将的事情。朱韵被他感染，强迫自己平静下来，可这强迫很快失效了。不久后，吉利公司抹黑赵果维教授的文章在各个论坛博客上推广开来，对事情一知半解的群众纷纷表示世风日下，教授也为钱卖命。又有人说，教授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高风亮节都是装出来的。而赵果维的粉丝也有很多表示，对他挂名游戏历史顾问的事非常失望，理性的只是批评几句，情绪高亢的则直接开骂。朱韵这次没办法无动于衷了，而李寻依旧跟之前一样，看自己的书，做着自己的事，对一切混乱视若无睹。朱韵找他谈，问他该怎么办。李寻反问道：“ 你之前怎么安慰张放的？”“ 做好自己的工作，这种事不用管。”朱韵自然记得自己说过什么，可这次涉及到了赵果维，他想起那个慈爱和善的老教授，又想起网上那些文章，紧皱眉头道：“ 这种程度已经算诽谤了。”“ 这种插科打诨的文章遍地都是。” 朱韵无言。李寻抬眼看到朱韵左嘴角位置上起了小小的火泡，他放下手里的笔，风凉道：“ 你天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怎么从来不担心我？” 朱韵看向他，面无表情道：“ 你金刚不坏之身，还需要别人担心？” 李寻懒洋洋道：“ 你买点东西去拜访一下赵果为吧。”“ 你不去？”“ 我去也行，但我的气质天生看起来缺乏诚意。”“ 你也知道。”李寻从怀里掏出一张卡，朱韵皱眉：“ 你哪来的钱？” 李寻是绝对不可能跟他哥要钱的，他的那些工资也全部用来乱买设备了。 这点钱还是有的。 不用了，我去找董思阳申请。 李寻把卡放到桌子上，重新埋头看书，淡淡道：“ 拿去吧，挑贵的买，也算我的一点心意。” 朱韵慢吞吞地把卡拿过来。“ 密码呢？”“ 6个8。” 找赵果为道歉的过程比朱韵想得快很多。网上的流言蜚语似乎并没有对这位老教授造成什么影响。赵果为对他说：“ 你要学学李寻的定力， 赵教授， 你事事惦记，最后结果就是事事不通。”“ 我没想到他们能干出这种事。”“ 我都多大岁数的人了，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，我早年的战斗力不知比他们强多少倍。我既然帮你们，就已经做好一切心理准备，你不要怕，好好做事，时间自然会将一切拨乱反正。我家那老头子说的对，你们不容易，尤其是你，一定要坚强才行。” 听过赵果为的话，朱韵嘴上的火炮渐渐消去。在方志敬的几番攻势下，无敌武将受到很大影响，不论是用户注册数还是下载量都大幅度减少。飞扬公司的员工热情跟游戏刚上线时相比弱化了很多。其中让朱韵感觉最明显的，并不是每天咋咋呼呼的张放，而是那个懒洋洋的赵腾。虽然赵腾没有像张放那样每天抱怨，但技术人员的沟通方式别出心裁。朱韵从代码中读到了他的情绪。朱韵几经思考，决定去找赵腾谈一谈。某日，赵腾去楼道间里抽烟，朱韵跟了过去。赵腾看见他还笑着问：“ 怎么你也烦了？打算学抽烟了？”“ 我抽烟的时候，你还上小学呢。” 赵腾一愣，重新打量朱韵，啧啧两声道：“ 藏得挺深啊，你该不会还有纹身吧？”“ 那倒没有。”“ 烟戒了？”“ 嗯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想活久一点。” 赵腾去了一声，自顾自地抽起来。朱韵靠在他旁边的墙壁上说：“ 你最近的代码质量降低了。” 赵腾无奈道：“ 咱这都出了公司了，能不谈工作了吗？”“ 那我等你抽完烟再说。” 赵腾耍赖无果，终于放下烟，摆出任由宰割的样子。朱韵被他逗笑，说道：“ 打起精神啊。” 赵腾神色懒散：“ 打精神有什么用？现在这形势你自己也看到了。” 他瞥向朱韵：“ 你知道给我们下绊子的公司是哪家吗？”“ 哪家？”“ 吉利。”“ 你怎么知道？”“ 我有朋友在吉利上班，他给我透露的。”“ 透露什么？” 赵腾深吸气，一字一顿道：“ 透露他们已经开完策划会了，决定要做同款游戏，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能上线。” 他靠在窗台上冷哼：“ 现在都是前期铺垫，不然你以为他们为什么闲得无聊砸钱搞这些？” 他说着把烟往地上一摔：“ 他们什么平台什么资源，随便一个内部推送用户量就碾压我们，这还做个屁。” 说了一通，赵腾意识到自己情绪有点激动，拿手给自己扇了扇风。朱韵一直没吭声，赵腾感觉场面有点僵，低声说：“ 我先回去了。” 赵腾。 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，朱韵叫住他。赵腾觉得他可能是想给自己鼓气，耐着性子留下。没想到朱韵开口道：“ 我不跟你讲那些没用的大道理了，我跟你坦白说了。” 一个意外的开场白，赵腾疑惑道：“ 什么坦白说？” 我跟那家公司有私仇。 什么？ 朱韵顿了顿，又说： 准确来说，应该是我和李寻，我们俩跟那家公司有私仇。 赵腾一时没反应过来。 那家公司？ 吉利。 私仇？ 对。 赵腾奇怪地看着他，朱韵语气平静地给他讲述： 吉利公司的两个顶头上司，其中一个以前是我和李寻的大学同学，我们曾经一起创业，就是吉利科技。当时李寻是带头人，但创业初期他出事了。你也知道他进去过，他进去的原因就是他打瞎了吉利另外那个老板的一只眼睛。 赵腾的嘴巴越张越大。 你不是一直好奇为什么我会来这家公司吗？李寻出狱后阴差阳错选了这里起步，而我一向站在他这边，就是这样。 赵腾依旧呆呆的，朱韵看着他道： 我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们绝对不会放弃。 赵腾嘴巴终于闭上了一点。 他们是打压也好，抹黑也罢，就算这个项目真的山穷水尽了，我们换下一个还会这样拼，赢为止，不成功就不结束。 朱韵这番话内容转折起伏，暗涛汹涌，但语气始终平静非常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